下個星期二鬱敏會客室，永遠食力簡秉持。 鬱敏會客室今集的嘉賓就是我偶像，亦都我成日吉我噶啦，呢個就是簡秉持先生。 不，我原本不接受你訪問，不你咁樣對我，所以。 我對你好恭敬嘅，大佬，我都好下策嘅。 開心，因為我要接受嗰啲有名望， 梗係啦， 即係好似國家電視頻道啊、《金融時報》啊嗰啲。 永遠食力簡秉持，下個星期二晚十點，鬱敏會客室 myradio.hk， 千萬唔好錯過啊！ 上次嗰只太大隻啦，呢只啱啱好咯。 我咧係用禾杆草煙燻腩毛，嗰啲肉又香又脆。 你知唔知啊？如果俾佢啊影響到個胎大吉利是啦， 門口狗頭耷耷似咩樣啊？你要告就即管告，我報應都未驚啊，我驚你報警。 新命嚟㗎，馬拉高對你咁好，你唔可以咁樣背叛佢㗎。 那些阿王啊，成日都周圍咬人噶，你哋啊，唔好到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 啊，有我喎，甩甩地啊，邊有流咁靚仔啊？ 啊，俾埋你啦！ 你唔好係咪都熟啦？一年三千幾隻狗，你救得幾多咧？ 你哋捉少啲，我哋咪熟少啲咯。 嗱，找埋條數先。之前手術費一平，住咗14日，我當你五嚿水一日，成為7000。 你知唔知揾個獸醫出診天價嚟噶？ 你收得貴啫。 你哋啊，千祈唔好揚出去，俾人知道我喺出邊幫你哋醫狗。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差，又話地方冇消毒，燈光唔夠，你明啦。 我咧想領養呢只。 我呢只啊，系纯天然狗粮嚟噶， 系冇人工防腐剂，仲用新鲜嘅纯肉整噶。 即刻咬去全家咩？要养就唔好打，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大力都唔好弃养啦，弃养都唔好人道毁灭啊嘛，人道毁灭都唔好咁唔人道啊！我哋都有躲噶，无合啊！我哋系唔会不明不白咁俾只狗你嘅。 幾有型？ 喂 ， 遮咗你把聲，咁你冇得講嘢。 嗨， 講啊，繼續嚟排 啊！你講先噶嘛。 歡迎收睇大人在線啊，耶！ 係啊，咁就磨合嗰批仍然未掹落嚟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仲未死去，已經踏入第五個禮拜啦，死唔斷氣，係啦，非常之頑強嘅生命力係。咁轉頭我哋做完咧都會借下票咁樣嘅，希望一直咁樣死唔斷氣可以橫跨到11個禮拜啦。勁過逆流大叔啦，可以係啦。咁票房滿意嘅，聽聞話係咁啊。幾好咁啊？呢段時間就好多嘢發生啦。咁我聽我咁嘅講嘢方式，就知道我心情大好啦，冇死老豆咁嘅樣。得到咗好多嘢，有啲唔好嘅嘢冇咗，係啦。簡單總結一句。咁就而且係上天咧太眷顧我啦，係啦，可能見我太坎坷嗰個狀況，就施工保佑。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貴人啦，走嚟係即係協助我每一個細節，工作上、情感上同埋電影上都係係啦。今日又有一個知名嘅守護天使同我食完飯飲完茶。佢亦都表明全力支持我以後所有嘢，係啦，佢係可以令我接合到一啲我冇可能接觸到嘅人，一啲名人明星咁樣嘅，咁唔講啦，嗱，依家學會咧，我有乜嘢咧？唔會擺上 Facebook 嘅，我唔會俾你知道，除非真係要高調嘅嘢咧，否則呢啲即係。有陣時咧，你見到啲勁人，你咪會影張相又打格嗰啲啦。咁依家我唔會噶啦，依家直情唔影相， 係啦，直情唔講，做咗出嚟先講。亦都遇到好多強勁嘅製作團隊啦，亦都因為無合一或者係見到我哋好無聊咁樣跑嚟跑去借票嘅唔同觀眾朋友啦，塞好多唔同嘅卡片俾我哋啦，唔同嘅方向、唔同嘅範疇，咩人都有，但係都係一個理念嘅啫。佢哋支持你啊，有乜嘢出聲嗰啲，真係勁正咯呢件事。我相信我有動力做落去嘅，係啦，而且就會應該都會可以有幾多朋友俾到意見我或者支持我哋嘅，係啦。咁估物論點都好啦，有啲嘢進行當中，但係無合都仲未落畫，我呢個仔咧就一定要繼續顧住嘅。雖然有好多嘢，咁我上好似曲中人散咁樣，但係對於仲繼續入嚟支持我哋嘅觀眾嗰個熱情咧，我哋繼續回報俾佢哋。稍後咧，我哋去借票，我哋都會帶埋高 Sir 去啦。當然係，係啦。咁高 Sir 咧係要係即係咁，我覺得係不容忽視噶啦。呢一個人，因為佢都喺呢件事上面睇住我哋設計啊、製造啊同埋收成啊。 其實我最佩服你仁哥咧同阿彩妮。你兩個可以單拖，嗱初時我以為你咧就一個細路女，梗係要有人帶住咧，咁啊驚怕醜啊，又俾人蝦。原來你哋可以拆開去分開嘅，分開去最每一個場合，有個入元又有入元朗，有嘅時候去呢、這個嚇香港嗰邊啦，九龍嗰邊。你諗下一樣嘢，220場啊，邊個有咁好嘅壓力啊？俾咗我，可以話俾你，我係冇嘅。因为点解咧？我系掹 走咗， 唔系因为我掹三尾，即系一两场就可以啫。大场而咁样，我冇掹。 唔系噶，都过瘾嘅。有阵时如果高 Sir 一得闲咁啱夹啱一齐， 系啊， 都过瘾嘅。即系我讲真，我哋我而家特登，我哋系借票借到我哋自己可以创作一啲嘢出嚟啦，开始，同埋可以呢个人系讲嘢有问题嘛？大家都知，做睇大人在线咁耐都知佢系 问题。 但系而家冇问题啊，爽到不得了啊！而家讲嘢， 但系佢净系可以讲到嗰几句对白咯，即系讲紧关于 唔怕嘅。佢有阵时要偷你啲桥咧，好快 你都见到啊！耶耶耶耶！ 你 可以 偷我桥啊！ 我哋啲生命大义冇问题啦，创作力无限，有佢偷啦。 不过唔系， 佢都系偷足噶，大佬。 唔系啊，佢唔系偷足你，因为觉得你有啲嘢真系好有用嘅，咁咪攞啲翻嚟咯。好似我都系咧，我都系攞师傅一啲嘢，攞师兄一啲嘢，急急埋就当系自己嘢 咯。所以佢觉得我啲嘢有用，然之后又攞咗我。 系啊，佢又攞咗好多嘢，就真嘅。 到时你唔使兜啦。 冇啦。 哇，佢真系偷嘢偷到咧，呢条友真系咧。我明明记得佢讲紧话，好似乜嘢最尾啲片段个鼻调调揈嗰啲系佢自己作嘅， 系咩？ 但系系啦，佢调调揈调调下咧，跟住我讲第二样嘢咧。佢又無端端，咦？點解變咗？我有時俾佢講先喎，佢又調轉咗。 2018年先有動保電影係我講嘅，你又偷我橋。 是但啦，你覺得觀眾信邊個啊？唔係呢個節目淨係得你冧咗九年啦，被台長炒咗啦。 唔會，因為點解咧？ 唔係 OK 嘅， 佢係扮一個小女孩啊嘛， 係。 俾你恰嘅少 啦，你都覺得佢係扮 嘅，唔係佢係扮嘅。哇！我睇佢一個人去借票，去到就去柴灣到元朗嘅，喂！佢真係一定一啲都 揸住部機唔做咯， 係啫，一啲佢都唔會協助。 唔係啊，唔係你跟得我呢個經理人咧，即係你唔好扮嘢，你唔好扮明星，我一編人去，大佬，我話俾你聽，我擺明窿喺 Jason 嚟㗎啦，你一定係你要多謝觀眾， 冇錯， 你行過去，你咁樣揸住，你咪影咯，冇人擺喺個地下嗰度咯，咩啊？即係你扮明星啊！我唔中意啲咁樣嘅，因為你依家呢套電影係人哋因為人哋唔係因為你明星入嚟，人哋因為欣賞你嗰個藝力而嚟。OK， 你唔好扮明星，係啦，一添人出動你先至叫做係明星啊！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係向往啦，但係冇嘛，冇啊！我咁點啊？冇咪冇啊！冇咪冇咯，咪自己嚟咯。 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問我嘅，喺咗 Facebook 啊，或者喺我啲咩啊，即係我啲 WhatsApp 啊啲啊，佢話究竟你哋阿仁哥同埋安卓會唔會拍？無合二咧，咁我話我真係唔知道。 唔會，我哋呢一世都唔會拍無合二嘅。 冇錯， 但係我哋有無嘟嘟。 咁我都問啦，問你頭先問啦，如果佢再拍誒無字頭嗰啲咧個續集咧，佢話都留翻個推車仔幫我街嗰個婆啊，唔做三婆個仔啦，似我做 大假髮。 唔係，你今次係會，你今次係會繼承阿三婆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鋪頭嘅。 哎呀， 你繼續做同一樣嘢， 咁啊大個， 你咪攞啲符擺喺嗰度開咯，係咪？你咪擺喺個檔口嗰度開咯，又可以 promo 我哋西天同文堂，又可以 promo 你有功力。嗱、 啊， 你只係三婆個仔，但係有功力嘅。你有學成功嘅， 即係唔使賣報紙就得啦，係咪先？ 慢慢轉型就幫人哋問米嗰檔嘢 ，OK？ 問米都得喎。 嗱，咁其實咧就有咩故事咧唔講啦，有冇第二集咧唔講啦？呢啲講真唔我覺得就你知你就會知，你唔知就當唔知冇啦，係啦，唔好理佢啦。總之我重申一次，就係我而家要搞掂我呢個大仔先，之後有嗰啲孫啊、室啊，之後先搞，做好一樣還一樣。但當然啦，我都要去進行一些行為才會生到個孫出嚟噶，係咪先？ 你要做一些行為出嚟啦， 冇錯啦。嗰、那個行為咧、就真係既興奮又精彩，係啦，大家明噶啦。好，咁我哋講翻嚟先啦。咁啊嗱，無合有咩喜悦啊？有乜嘢？我哋唔好高漲住，因為始終我哋都未做，就唔好高漲住個情緒。OK， 亦都唔好俾我哋啲親家聽到我哋而家有咩要做，係啦。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就很多不同的人，我不想再渲染任何不关事的人了，做好自己的事，开心心就算了，现在我很开心，是吧？现在我很开心、okay? 我见到你开心我都很开心，因为你不用夜晚打电话给我嘛。高 Sir， 我的事不开心跟你说，那么一坐就半个钟头了。 好，那么跟着呢就我们回来正式的大人在先啦。咁就今日点啊？今日你嘅鬼故系点样 咧？其实今日咧，其实讲鬼故就成日都有噶啦。咁我讲一样求助嗰啲求助人嗰啲心态先啦。谂喺我哋出声。 今日你系即系想 讲噶，都讲个鬼噶。 好，你讲啦。 咁如果你讲鬼，咪讲咯。 唔系，要讲求助人心态先。 嗱，讲个求助 教育佢哋啦，即系 要教育佢哋啊。谂到求助人咧，其实就睇咗我哋嘅节目《但在先》，或者上去 YouTube 里边咧睇咗我哋啲节目啦，咁样。咁咧就。找到我啦，咁啊去求助啦，咁佢求助得兩個門徑嘅啫，一係就去七星光總壇，就揾阿 Toby 啦。 啊、我想咁样啦，其实平时呢我哋呢唔好特别再开其他人个名字啦、包括嗰边啦，係啦， 咁一系就嗰边搵 个帮人卖广告嘅 ,ok, 係啦， 咁两边搵人啦，好啦，搵咗人之后呢，咁佢就懵呀懵呀喇喎，咁就约咗去前灣好七星崗嘅啦，入到裏邊，咁跟住嗰嗰個師傅或者嗰啲登記員咧，佢知客啦，嚇當知客啦，問你：，誒你有咩事啊？你有咩問？咁佢入到嚟，佢自己話：我最覺得周身唔妥咧。咁我哋嗰啲師傅梗係問你：咁你咩事啫？咁我唔知啊，點問啊？咁有啲咧就問四個字啊：姻緣、事業、或自身。喂，大佬，我哋唔係廟嚟噶，你問呢樣係冇用噶。你如果你覺得你要話俾個師傅聽，或者我夜晚瞓唔到啊，或者我聽到廚房有啲聲啊，係啦，好啦，咁佢就唔知點問喎。咁佢有陣時一家三口嚟到喎，老公啊、老婆啊、個仔喎。咁啊，我仔讀書好似又唔係好聰明啊，問個仔啦。好啦，問咗個仔，咁啊，我哋梗係啲師傅梗係同佢問啦。 咁樣都得問嘅咩？ 有噶。 我個讀書唔係好，我個仔讀書唔係咁聰明，都係有問有難題咩？呢個 有噶。 佢唔係話真係鬼上身先揾嘅咩？ 唔係啊！如果佢 做無聊、啊、 做任何嘢，點解人哋個仔咁聰明，個仔咁蠢啦、啊？咁啊睇啊！我哋要睇低佢咁發生咩事噶嘛？原來專登債主跟住佢尾嘅。 哦，係咩？有關係㗎？ 又會清同佢清咗咪得咯？哦、或者佢有佢阿媽阿爸墮胎有英靈嘅，阿哥見到個細佬咁開心嘅，佢咪搞佢咯？嗱、我陣間先講另外一個個案啦。呢、這個個案咧就搞咗三次，搞到我頭大頭髮嘅。最後屘我知道點解 嘅。講翻個客先，咁佢嚟到啦，講咗呢樣嘢。 好啦，講咗呢幾樣。咁佢就好無奈，唔知道點樣，就話俾個師傅咧，同我問自身啦。咁個師傅問咗：我哋自身冇乜問題噶咯喎，嚇乜嘢？咁你就走啦。嗱，咁佢咁問係錯嘅，你應該咧俾咗個名啦，俾咗你個出生年月日、身力同舊力啦，同埋你個住址。咁你要話俾個師傅聽，我有咩事發生，而家有咩唔如意嘅。咁啊，想話問下師傅聽我發生咩事啦。跟住咧就 搭佢單落去話話俾聽，我屋企唔知道有冇污糟邋遢嘢咧。如果有嘅，唔該嚟我查埋啦。咁呢啲咪有 point 去查咯。如果你話問我自身啦咁樣，個師傅我自身就問啦，問咗冇嘢喎。咁你 自身我覆你兩個字難保。 係啊，咁你咪冇用啦。好啦，咁仲有呢一家三口去到，咁就唔該你寫埋爸爸媽媽同個仔啦。你寫一個個仔冇嘢，但係原來個老婆子有嘢，或者個你自己有嘢嘅，你冇問師傅咪唔講啦，唔知啦，係咪先？咁嘅時候啦。有一個案啦，就喺筲箕灣姓李嘅嗰家人咧，去咗投咗三次，第三次我只知道係乜嘢事。第一次一個阿婆帶個女帶埋個孫，咁啊三門仔去求助咯，咁佢就覺得個仔咧，那個孫啊，夜晚翻到屋企，一入到屋企咧就烏眉瞌睡，隻眼就跌落嚟嘅。喺街就唔係喎，龍精鼠灣又行又跳啊，點解屋企會跌隻眼落嚟啫？咁啊問一問佢啫，原來就發覺有冤親債主。在搞他，好了，咁搞他问了咪清了咪算咯，系咪？咁啊，翻到屋企，原来一样系咁，仲有屋企仲有鬼影重重。原来就系咩咧？佢个阿妈堕个胎啦，堕个胎之后，佢话唔系堕胎，系应该有嗰个大仔夭折咗啊，十年前夭折咗。佢见到个仔，佢见到个细佬咁样嘅，咪搞佢咯，想话超度啫。佢咪话要害乜嘢？跟住又再入去里边又报超度咯。好啦，咁又冤亲债主搞乱，超度嗰度佢嗰个又搞掂咯。嗰啲祖先話：，喂，點解你個個都搞唔搞我祖先啊？又花佢又攣佢啦。咁啊，到最後啊，我唔好講咁多啦。我去探下嗱，我咪當師傅啊，因為當師傅去出去咧，出門都要3600嘅，就係問事就1800嘅。咁我唔 邊個定㗎呢個大 師？呢個定天定㗎啦。 啊！ 出邊嘅師傅行規嚟嘅喎，咁你要打長齋，你都知道108嘅咧。 知嘅喎。 啊，咁 我中意唔收錢唔收錢咩啊？邊個定啊？ 你好啫，咁但系我唔可以，我都唔收嘅，一毫子唔收。咁嗱，我如果你屋企 系咪入到去，然之后个地主趴咗喺度嗰个？ 系啊， 系咪上一集讲？ 就上一集噶，咁但系仲有下集噶，仲有下集噶。咁因为搞掂晒啲嘢，我都未搞掂啊。啊，咁跟住一样嘢啦，我就去到啊，我就话唔好讲啦，我去你屋企。去到屋企一睇佢拜咗个观音，嗰个观音，哇，大佬嗰只眼系斜嘅，咁啊十几年嘅拜，原来两只鬼喺度啊嘛。咁跟住我同我話：，喂，你只有日鬼度，我同你清埋佢咧。咁啊，清埋佢之後，買個新觀音，祖先咧又冇茶，又冇酒，又冇生果，個地主更加乜都冇添，得個爛鬼香爐喺度。咁有咩理由唔搞你啊？咁啊，叫佢執好曬啲嘢，咪走咯。好啦，走。咁啊，叫佢買定啲嘢，咪又入佢又買咗個新觀音喎，落去我嗰度揾個師傅開光啦喎。開咗光之後，翻到屋企，我都未同佢裝咧。你知唔知翻到屋企發夢又見鬼，屋企又鬼，嗰、那個仔又見到啲影走嚟走去。原來佢祖先唔 happy， 你要做祖先做咩啊？叫埋啲出邊啲朋友啊，入曬個屋企，你咪開 party 啊？你話慘唔慘？ 咩啊？唔會啩？祖先 啊？祖先啊！佢話佢唔尊重佢啊？點解個個有得，即係個個有得超度，點解冇啊？咁我即係聽 咩會 啊？ 咁嘅咩會？ 但佢唔知喎，佢話點解咁多鬼？咁我都未同佢 祖先會咁樣嘅。 係啊，咁我未曾同佢入屋睇，同佢安咗個嗰、那個。 我成日有個信念嘅啫，我同啲客都係咁講嘅。 係啊咩啊？ 我話如果你真係漏咗，真係唔係緊要嘅，因為咧佢始終都係你祖先或者你屋企人，佢唔害你嘅。咁你叫我聽完你呢個直情有啲 唔係啊！佢唔係害你啊！佢要通知你嗱，佢要通知。打个通知，嘟嘟嘟，好似 WhatsApp 咁样。咁跟住咧，咁我都唔知噶，我冇理由噶。我哋做嘢，我冇理由甩拖嘅。估问个总坛佬，荃湾分坛佬，我唔会知，我一绝对冇会谂我哋做唔到嘢。跟住衰啦，咪问攞个圣杯出嚟问咯，咚咚咚问下施工啦。一问落去，祖先唔 happy， 就因为你系冇登记到出年我哋嗰个法会啊。佢登记咗冤亲债主，登记咗佢佢呢个英灵。但你冇登記到佢啊，跟住我話咧，你唔使咩啦，我而家問咗出嚟，你聽日即刻打電話去同佢做咗登記埋你嘅祖先，跟住你走去個祖先牌喺度裝住樣話俾祖先聽，你唔好再呷醋，你唔好再咁咩啦，我會叫咗師傅上嚟同你執過曬嘅，同佢拜過你啦，你冇嗰晚就 一佢呷醋，佢會唔會嬲噶？ 唔會噶，佢真係嗰晚瞓得好舒服啊！跟住兩日之後，我咪孭住個背囊咯，當朋友好慘啊！點啊？你去到咩？咁咪同佢。請個觀音落嚟咯，一請個觀音落嚟，咁我哋知啦， 如果是揸到正嗰、那個發科去請咧，我哋要喺個香爐裏邊咧燒條符啊，又放啲、放啲我哋啲符 fit 落去嘅嗰個香爐度咁請噶嘛。但係老實講，我當你朋友咁樣，我又唔係收你錢，我點會講啊？我當你普通咁請咯，係咪、普通請你 普通咁請， 普通咁請就即係你而家嗰啲啊， 普通咁請，有高級咁請。 喂，大佬，如果要請神，我哋讀請神咒啊，嗰度成幾百個字啊，大佬要讀噶，仲要買嗰啲，仲有嗰啲祭品啊，淨係觀音嗰啲祭品都 大家就識分啦。如果是有收錢的師傅應該會長一點的篇文， 如果 收得來也是短的，那就真的什麼了， 一樣 OK 的、不是、啊、這個事實嘛，你沒理由叫我寫了這麼大段請神咒，跟他落香爐賣香爐跟他執過 要寫的， 是啊，用黃紙寫請神咒的，大佬啊，那裡都搞我、又去請神，就要講 三級來的，觀音啦、祖先啦、和土地，要搞成兩個多小時的，是啊，真的不要讲啊。那我就说呢，我当朋友帮你普通屋企那些叫做请神的啫。那么上了一做一请观音来了啦，即刻来了。来了之后那我就知道他来了，感觉到他来了。跟着观音呢就我还有个师侄对的嘛。跟着即刻上了去身跟他那个僆仔跟他再封，用观音的法力跟他封咯。那么封了就没事啦。好啦，到祖先啦。咁我咪買咗啲燒肉雞啊，嗰啲嘢咪俾咗祖先咧，我就請佢上去啦。咁啊三茶三酒啦，一聞聖杯，卜一聲即刻倒咗嚟，頸渴到不得了啊！好啦，到地主啦，咁我就話咗俾屋主聽，要三茶三酒啊嘛。點知嗰個屋主咧就話，下邊地下就五土六神嘛，五隻杯咪得咯。咁佢就同我慳咗一杯茶，就兩茶就三酒。跟住我拿個木聖杯揼來揼去都。請不到入去，喺度發喺度喺度喺度 發 發脾喎，唔入去喎。我話你個撲街，我心諗啫。我話你個撲街，俾人打撚到喺門口，打到喺門口個瞓喺度。唉，我點同你講咗兩鬼都入翻嚟，你而家呢個你唔入。咁跟住咧，我個師仔就係就直情佢自己喺個坐梳化，即刻跳起指住個地主去做咗一啲嘢。個地主爬都爬到入去裏邊啊！跟住我就叫个屋企人啦，即系叫佢事主攞翻杯茶俾啦。咁佢本来五个， 死啦！佢 六个茶。 平时我哋由细到大咁至高无上嘅神仙，今日经阿公 Sir 讲完呢几集之后，好似原来好流咁样。 唔系流啊！你观音嗰啲一定系要做足出嚟，但系我就用个人名义去请，唔系用我嗰、那个，即系用嗰个成个教派咁去做啊嘛！大佬死噶，大佬唔得噶，就用我自己当你屋企咁样，我当朋友帮你请啫。啊，我斗都唔收你嘅。你俾咗錢我，嗱俾利是我都同你捐埋落去我個神壇啦。好啦，咁佢個五杯茶裏邊，佢就兩茶三酒，然後佢又唔 happy， 跟住我叫斟多杯茶，等喺中間，跟住咧就再做咗啲嘢，趴咗入去裏邊，問咗聖杯，即刻入咗啦。係啊，跟住我就走去個地主嗰度鬧佢啦。你啊係保安嚟嘅咋？總之如果有咩事唔妥啊，我鬧地主啊，你唔好喺度玩嘢啊！有咩唔妥啊，你仲叫 呢啲嘢咧？你哋唔好學。 你唔好學啊！我呢啲係我自己。 唔好學啊！係啊，真係唔好學啊！即係你，你明知你對人都好啊，你見到你留喺屋企個保安，你都唔好咁撚樣講啊！ 唔 知道是 啊，唔係，係啊，OK， 我真係大家做嘢咧，都當講笑咁做啦。咁我就叫有咩事唔妥，就上去求觀音，觀音到咗位啊嘛。咁你要求觀音，由觀音去處理啦。如果真係唔掂嘅，我就叫佢部門話俾嗰個主聽咯。 佢啲客實咁，你有咩同阿觀音講，佢會處理噶啦。 係啊，咁啊，仲有同佢講一樣嘢咧，嚟嗰啲觀音嗰度咧，起碼嗰本觀音水咧，如果你真係有嘢唔妥嘅，嗱濕碎嘢一套。 觀音水我都第一次。 唔係啊，觀音唔好水啊，唔好 嗰個叫大悲咒水啊，觀音水。 唉，咪得啦，因為我哋做嘢梗係快靚啫。你講到咁大悲嘅嘢，我問你一樣嘢先啊。觀眾唔係好似你咁專業噶嘛， 係咪先？專業嘅，我係你師弟嚟嘅大佬。 而家你知唔知原來好多人睇達人在線，因為有我喺度講埋啲奇靈怪嘢，仲有喎，我講嗰啲嘢唔係 我執咗粒啦，大佬。 條計唔係咁啊，即係唔係好似嗰啲人講嗱，你哋要咁樣做，咁樣咁樣，人哋聽到會瞌眼瞓嘅，好似我咁，啲啱唔啱唔啱咪拆你台咯，拆你咪拆你咯，係咪？拆你尾啊，係咪先？我哋都係咁噶嘛。好啦，到後尾啦，咁啊。咪要蠟燭燒咗之後，咪化寶嘅，有觀音衣啦，早上早身衣啦，咁啊仲有地主地院啫。咁我咧，我就燒咗一半蠟燭，我趕時間諗住走啦嘛。咁啊拿個杯問啦，但係揸住個杯嗰時，我未入問之前我就問啦，我就話嗱，通常我都唔肯俾我出聖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嗰個香爐身、羊刀身、觀音要坐耐啲嘅，咁咧應該我哋以前咧就燒咗蠟燭一半。 啲香燒咗一半，就可以問佢可唔可以化寶。如果出咗聖杯就去化咯，係咪先？咁我就一問落去，卜一聲兩個吸轉，嗱問唔得咯。啲蠟燭一燒曬之後啦，咁我再問觀音可唔可以化寶，嘣就出聖杯咯。咁啦，出咗聖杯之後咧，就樣樣嘢咧做曬所有嘅啦。嗱，呢啲係我私人做嘅啫，唔關我事嘅，唔關咩嘅嚇，我教派門派嘅，有衰衰我自己，唔係唔關靈山公事啊。跟住我就再問問我師公啦，靈山公啦，佢知道我而家同佢做曬啲嘢，我可唔可以出走得啊？如果走得，似我聖杯一出聖杯，哇夾埋啲人咪走咯。又真係仲有啊，彩妮，而家我好似你咁一樣嘅，晚晚餐餐差唔多食齋，因為我而家俾人夾住我食齋，因為而家我師公爺又鬧我。今晚所以又同你食齋，食齋你嗰隻票咧，好啦，咁呢單嘢嚟講咧，咁我有時翻到屋企會諗下喎，你知唔知啦？你第日都係有機會撞到啲嘢，你翻去諗下，我今日做嗰啲有冇錯咧？有冇做漏嘢咧？係咪太過分咧？咪鬧個地主喎，係咪先？係咪先？但係個地主玩我做先喎，咁鬧佢，我又唔係打佢，又唔係咩？即係鬧啊！係啊，咁啊，而家好啦，嗰條僆仔咧，咁我同佢做咗嗰啲嘢咧。個僆仔隻眼即刻放光啊！睇到佢放光，咁我就問佢，我就問佢阿媽咯喎。咁如果你話你嗰啲祖先係搞你個孫啦，即係阿婆個孫啦，咁又搞佢。咁 一講放光，你一望望就係有粒眼屎 嘅。係啊，真係有粒眼屎，即係係啊。因為點解放光咧？ 有粒嘢 喺度。可能嗰個佢嗰個土地搞我啦，整整粒眼屎落去，等我講嘢唔聰明啦。 唔緊要。 諗一樣咧。 一樣咁靚仔。 嗱，我話俾你聽咧，咁如果佢放咗佢。點解會咁咧？原來佢裏邊啲祖先搞嘅就發惡夢，而家呢幾日啦冇發惡夢，開開心心。佢嗰個阿婆啊，僆仔個阿婆咧。 我咧前嗰輪咧又係當刻啦，好多人搞啦，即係多得好緊要。咁咩事咧？係一晚就入咗去七星崗。叫阿師伯幫我做嘢啦。其實因為咁，我師傅咧就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咁佢喺馬來西亞居住嘅。咁佢一個月就翻嚟，雖然好密翻得，但係都係始終都唔係下下喺度嘅。咁咧就我哋有咩事求助咧，都要揾師伯幫住手先，係啦。因為師兄嘅功力暫時差少少，係啦， 差好遠啊！ 如果揾咗佢咧，我驚我自己咩？ 你一定瀨鑊， 我驚佢瀨埋。OK， 咁啊，所以揾師伯幫手。咁師伯個即係簡單啲，我同個師傅係師兄弟啦， 係啦， 嗱咁樣明白啲。咁啊揾佢喺香港啦，隨時揾到佢，咁揾佢幫手。啊，咁我自己跟住我師傅，即係師伯同我做咗少少嘢。咁嗰少少嘢咧，就叫做搞走啲小人，係啦。咁 叫隔小人啊，嗰啲叫 係啦，叫做屌柒啲小人咁樣。咁我哋就出去啲三叉路口度燒嘅。 係啊， 啊，即係我覺得呢個經驗幾值得分享。我冇特別去煩人哋啦，即係人哋話三叉路口燒咪三叉路口燒咯。咁你每一日每一晚要面對嘅三叉路口都係唔同嘅三叉路口啊。 好似嗰日我同你一齊燒嘅噃。 咁第一次啫，總共燒三晚。咁第一晚咧，咁高 Sir 同我一齊出翻嚟，即刻喺路口度燒。咁嗰條三叉路口冇人嘅，大字型瞓喺度冇人嚟。跟住第二晚啦，咁我自己一個人要燒喎。咁我跟住揾嚟揾去揾唔到一個靜嘅三叉路口。我喺一條高速公路同一條小路中間嘅三叉路，唔得咯，得呢個啫。 喂，好危險噶嘛？ 係啊，嗱，我諗緊，如果我喺三叉路口個路邊，會唔會唔靈咧？呢單嘢 咁得噶，一定要三叉嘅。 我就唔靈，我攞個按摩，攞個背囊，我擺喺條馬路中間，擋住啲車。咁跟住等嗰邊紅燈，我又即刻踎位，喺中間笑。又大風喎，哎呀，仆街啦，好驚啦！ 唔係啊，如果燒唔著，大鑊噶啦， 已經有好多車喺度凝視住我，我點？即係我又驚佢吹走喎。跟住我點？跟住咁樣咯。 係啊，我又 喺個中心踎住咁樣咯，好好笑，即係。但又一驚佢，我做唔足唔靈啊！我驚係嘛？ 唔係啊，做唔足唔使講，直情話俾你聽係唔會靈嘅。如果做唔足咋， 跟住即係有個咁嘅經驗分享一下啦。咁好啦，最近發生咗單嘢，我相信大家有睇我 Facebook 就知，唔知就睇翻。咁咧喺十月尾啊，十一月頭嘅時候咧，有一家人，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咁有四五個仔女，好細個嘅。嚟睇磨合，咁當時阿彩妮同佢影咗張相。嗱，呢單嘢咧真係緣分嚟嘅。香港每一日都發生好多人好多慘嘢啦。OK， 幾慘的都有啦 ，OK。但我哋唔會話真係好留意，或者佢真係好突然間好幫手噶嘛，係咪先？你唔識佢噶嘛？咁佢就同彩妮影咗張相，係餘影新城睇完謝票嘅。跟住咧，隔咗幾日，有一單新聞出咗，我都冇留意嘅。有人話翻俾我知，喂，有一個send俾我，喂呢家人個老婆30几岁啫，32、33岁啫，好后生。突然间药物敏感就昏迷，突然间喎， 系啊， 跟住就即将变成植物人啦。咁我睇到，即系其实你唔会大把呢啲啊， 每日都系啲新闻啦，医疗失误嘅嘢系咧。 跟住咧，佢话我知，但系佢前几日睇完你磨合嘅咯，跟住俾幅相我睇，俾翻彩妮嗰幅相我睇，咦？佢仲要全家支持喎。跟住唔知點解我突然間我三點幾翻到屋企，我諗緊我已經好攰嘅，跟住即刻唔得，我要聯絡咗佢先。我聯絡咗，我唔知第一時間就係諗緊得，我要揾師傅，係啦，因為講個救命要揾師傅嘛。嗱，我呢度其實我從來都冇標噏過呢件事，即係冇標噏過啊救命要揾我，救命要揾邊個，我冇嘅，因為首先第一樣嘢。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的，他未見證過呢，他會說你騙人或者說你迷信，我直情無謂要你說我迷信，我就不挑講，但是到大是大非之前，他已經無計可施了，不要緊，你當我騙神騙鬼，你相信我陳達人這三個字，你相信我是磨合電影的大監製這幾個字，反正你都沒事做啦，不如就讓我試一下啦，我找个师傅帮你啦。嗱，我又唔花唇舌解释俾你听，我哋系乜嘢嚟嘅。但系就我见证住好多垂危而好翻嘅人。而且我自己本身都有病，我只眼系因为做咗啲嘢，我系好咗好多。你就信我呢个人得啦，你唔使信咩我师傅啊，信乜嘢？你唔使信啊，你唔识佢哋。OK， 你更加唔使信高 Sir。Okay， 信我冇用噶， 系啦，因为加咗高 Sir 咧，佢即刻唔信， 因为咧又咸湿又粗口，系咪？ 好，我快讲啦，多少少。咁佢哋咧，我就 PM 佢，我话你好，我系陈大人。正常嘅人 PM 佢，正常唔会复啦。 系啊， 但我个名佢系记得啊嘛。 系啊， 前两日睇完我套戏，佢好重视我讲嘅嘢。 系， 我话你乜都唔好理，你而家冇咩特别嘢咧。我不知道你有冇宗教信仰，但系我如果依家唔讲俾你听，我就后悔。咁就下一 part 再讲啦。 好。